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呢是如何使用 MyDuz 实现多方音视频会议。前面我们已经通过两篇文章详细介绍了 MyDuz 的实现逻辑，我相信你呢现在已经对 MyDuz 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通过对 MyDuz 实现原理和架构的了解呢，我们可以知道 MyDuz 支持的功能是非常多的，像录制回放、推流、SFU 等等的，这些都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那其中最主要的呢，就是 SFU 的实现。实际上，我们要实现的多方音视频会议就是由 SFU 来实现的。或者你可以认为 MyDuz 实现的 SFU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音视频会议系统。那 MyDuz 提供的这个 SFU demo 的地址呢，我已经展示在文中了，你可以这个参考一下。那由于 SFU 呢是一个 Node.js 项目，所以呢它的这个环境部署、源码分析，都需要你有一定的 JavaScript 基础，那同时呢，也要掌握 npm 和 node 的一些常用命令，比如说 npm install，对吧？那这些命令呢，其实都非常简单。那接下来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向你介绍一下如何去实现一个多方音视频会议。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 MyDuz 的这个 SFU 项目呢，来搭建一个多方音视频会议系统，让你感受一下这个多方通讯它是一个什么感觉。那么第二个呢，是分析多方音视频会议实现的一个架构。第三个呢，是分析 MyDuz API 的具体使用。第四个呢，是分析多方音视频会议的入会流程。那多方音视频会议 SFU 项目呢，是一个纯的 Node.js 实现，可以说在目前所有的操作系统上都可以运行。但是呢，由于这个系统依赖了一个 MyDuz 杠 Media 杠 Server 这个项目，而这个项目呢，只能在 Linux 或者是 macOS 上运行，所以呢，我们这个 SFU 项目也只能在这两种系统下运行了。那本文我们所搭建的这个 demo 的实验环境啊，是在 Ubuntu 18.04 系统上搭建的，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实验步骤和实验结论呢，都是基于 Ubuntu 18.04得出的。那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系统搭建的这个环境，那可能结果略有不同，但具体的实验步骤其实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好，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环境搭建的一个具体步骤。那第一步呢，是在我们的 Linux 控制终端，那下载呢 SFU 的这个代码，那命令呢就如文中所展示这样。那第二步呢，是安装 SFU 依赖的所有包，那就是通过 npm 进行安装。好，第三步呢，是在 SFU 目录下呢生成自签名的证书文件，这主要用于这个进行数据传输的这个数据加密使用的。好，第四步呢，是在 SFU 目录下启动这个咱们这个 SFU 服务，使用的命令就是 node index.js 后边配一个 IP。上面这个命令中的 IP 呢，就是我们测试机器的 IP。那如果你使用的是内网测试，对吧？就比如说在我们的主机上进行测试，那你可以将这个 IP 地址设置成 127.0.0.1。如果你想用外网测试，就是我们是在一个云主机上进行测试，那你这个 IP 地址呢，要配置成你的云主机的外网 IP 地址，而不是它的内网 IP 地址，这一点需要注意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服务启动之后啊，它默认侦听的是这个8084这个端口，因为 HTTPS 它本身如果我们不指定端口的话，它就是443，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服务呢，你需要给它指定端口，也就是说，在这个 HTTPS 冒号杠杠 IP 后边呢，要写上这个冒号8084，这样才能访问这个服务。那通过上面的步骤呢，我们就将 MyDuz 的 SFU 服务搭建好了。下面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那你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呢，输入这个文中所展示的这个地址，那这个MyDuz SFU demo 的这个测试界面就出来了。那这个地址就是 HTTPS 冒号杠杠你的 IP 地址，或者说你的这个服务的 IP 地址冒号8084杠 index 点 html。在这个地址中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必须使用 HTTPS。这之所以使用 HTTPS，其实在我们专栏的第一部分已经向你做过介绍了，因为我们要访问音视频设备，对吧？那这些音视频设备呢，必须是保证你用户是一个合法的用户或者是一个安全的用户的情况下，你才能访问。对，那怎样保证合法安全呢？其实就是使用 HTTPS，因为这个证书呢都是验证过的，对吧？ 那你使用 HTTPS 的时候，那在我们的这个本地主机这个浏览器上，那它就允许你访问你本地的摄像头跟这个音频设备。那第二点呢，就是你的这个 IP 地址，如果你是在内网，还是像我们所说的，就是127.0.0.1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外网，实际上你要用外网的时候，还要有一个域名，就这里不能直接使用 IP 了，要通过域名的方式。对，否则的话，你这个证书就没法生成，对吧？OK，这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那如果我们是在内网进行测试的话，当你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它就会弹出一个登录界面，就如文中所展示的这样。那这是一个多人的视频会议登录界面。那关于这个登录界面呢，我们再做一下这个描述。那界面中的 Room ID 和 Name 呢，是可以随机生成的。那你也可以自己指定。如果你自己指定的话，你可以写1、2、3、4、5，对吧？名字是你自己的名字。那如果你不想指定，你就可以随机生成。但随机生成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第二个人在加入这个房间的时候，与这个名字一定是一致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这个就 room ID 相同，但是呢，名字你自己的名字是可以自己随机的去生的，这个没有关系，对吧？那第二步呢，是几个这个参会人若想进入一个房间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它就是要用同样的 Room ID。那么第三个呢，是 Audio Device 列出了所有的麦克风的一个列表，就可用的麦克风的列表。那你可以在上面进行选择，你想使用哪个就可以选择哪个。那在 Audio Device 下面呢，有一个音量的这个进度条，这是对这个音频的音量进行这个测试的，对，测试你这个音量到底是多大，对吧？是否正常？好，再接下来呢？是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呢，那你点击这个右下角的 Ready 按钮，就可以加入到房间了。那么进入到房间之后，在浏览器的左下角就会显示你自己的本地视频。那由于这个是基于浏览器的音视频应用，所以呢，它具有很好的跨平台性。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在你的这个 Windows 上去执行，也可以在你的这个 Mac 上执行，甚至是手机上的浏览器也可以一起测试，对吧？但是在 iOS 下必须使用 Safari 才可以，因为只有 Safari 才可以访问这个底层的设备，对，其他的这种浏览器呢都是不允许访问的。那上面呢，我们就将 MyDuz 的音视频会议系统的 demo 环境搭建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进行这个多人的音视频互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音视频会议系统它是如何实现的。那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MyDuz 的 SFU demo 的目录结构，那以及每个子目录中它的代码的作用，那为我们后续的分析呢先做好准备。那如图中所展示的这个图啊，那 SFU demo 目录的文件呢非常少，我们可以结合这个文中的图表来看一下每个文件或目录的具体作用。那第一个呢是 lib，那实现了 room 和 participator 这个两个类。这两个类中呢，会调用 MyDuz 的 API，这是第一个目录。第二个呢是 3W 目录，那包含了 WebRTC 客户端的这个实现，比如说 CSS、HTML、JavaScript，那这些呢都是放在 3W 这个目录下的。当我们启动服务之后，也会启动这个 3W 服务。那浏览器呢，首先从这个 3W 服务申请客户端的执行代码，执行之后呢，然后在浏览器上开始运行它。最后与服务端建立连接，然后之间的交互，对吧？这是一个整个过程。所以这个 3W 呢是客户端的代码。好，再下一步呢是 index.js，那这个呢实际就是 Node.js 应用服务的实现，让我们的 3W 的服务以及我们服务端的一些逻辑都是放在 index.js 这个文件中处理的。好，最后一个呢是 package.json。那这是呢 SFU 项目的一个配置文件，它里边包含了所有这个 SFU 项目依赖的包，都是在这里边进行描述的。那当我们安装这个依赖包的时候呢，我们用 npm install 的时候，它就会从这个就是 package 点 json 文件中呢读取每一个依赖包，然后将它们下载下来。那了解了 SFU demo 的目录结构和其作用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demo 的整体架构是什么样的。文中我展示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架构图，那它是分成了两部分，对吧？那包括了浏览器客户端和 SFU 服务器， 而 SFU 服务器呢，又包括了两个功能，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 3W 功能，第二个呢是 WebSocket 信令及业务管理功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服务端的这个处理逻辑。Node.js 中的 Web 服务器，也就是说 3W 服务，是在 index.js 文件中实现的。当我们执行 node.index.js.ip 这个命令的时候呢，这个命令就启动了一个 HTTPS 服务。那真听的端口呢，就是8084，对吧？当这个 HTTPS 启动之后，我们就可以从它的 3W 服务获取到客户端代码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 HTTPS 啊，它依赖于 server.key 和 server.crt 这两个文件，实际就是我们的这个证书文件和这个公钥文件，对吧？那这两个文件呢，我们就提前要这个生成好。那生成的命令呢，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就是通过这个 OpenSSL 这个命令去生成。那至于 WebSocket 的服务以及业务管理部分呢，那逻辑稍微会复杂一些。那服务器启动 WebSocket 服务之后呢，可以通过它来接收客户端发送来的信令，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它向客户端发送这个相关的通知。那除了这个信令的处理之外呢，SFU 的业务逻辑也是在这部分实现的，像这个 room 和这个 participator 啊，它的创建，对吧？参会人的进入、离开房间等等这些呢，都是在这一部分做的处理。那这里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WebSocket 服务和业务管理的代码呢，也是在 index.js 中实现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在服务端的 index.js 中，既实现了 3W 服务，又实现了 WebSocket 服务和 SFU 的业务管理这三个模块。这样一个大杂烩的代码呢，也只有在 demo 中我们才会这么写，对吧？真正在我们商用的代码中，肯定不能这样写，这样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那另外呢，index.js 的实现依赖了 WebSocket 库和 Transaction Manager 这两个库，那一个是用于 WebSocket 连接的，另外一个呢是用于这个 SDP 处理的。那分析完那个服务端的处理逻辑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客户端。浏览器呢，首先从 MyDouze SFU 的 3W 服务上获取 SFU.js 代码。那在浏览器上运行 SFU.js 就可以与这个 SFU 建立连接了，那并进行这个多方音视频的这个通讯。在 SFU.js 中呢，主要实现了房间的登录、音视频设备的选择、采集音视频数据、共享音视频数据等等这些功能。那实际上呢，客户端的实现逻辑就是使用咱们专栏这个第一模块所介绍的这个知识。比如说 RTCP peer connection 的建立呀，这个获取音视频流啊，这个媒体协商啊等等，这些呢都是通过我们前面那些知识，然后去编写的逻辑。此外呢，MyDouze SFU 还实现了几个信令，比如说这个 join，那就是用于加入会议，对吧？update 就是用于通知客户端重新进行媒体协商等等。那这几个信令呢是非常简单的，不过却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阅读 MyDouze SFU 代码的时候。你可以按照信令的这个流转来梳理 SFU 的代码逻辑，这样会大大提高你的这个工作效率。那以上呢就是 MyDouze SFU 的基本架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 SFU 的逻辑处理。SFU 的实现呢非常简单，在服务端有两个重要的类，一个是 room，另外一个呢是 participator，它们分别抽象了多人音视频会议中的房间和参会人，对这两个概念。那为了便于你理解呢，我画了一个简单的这个类图，你可以参考一下。从图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这个 SFU 的这管理系统中呢，它有一个 rooms，也就是说它来管理许许多多的 room。那么在 room 中呢，又包含了很多的 participator，就是很多的参与人。对，这与我们的正常的这个现实世界中的这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对吧？那其中呢，rooms 是一个全局的对象。那通过 rooms 呢，我们可以找到整个这个节点中都有哪些房间，对吧？我们是否，比如说来了一个 room ID，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创建了这个房间，还是说这个我们需要重新再创建这个房间？那在 room 类中呢，它有几个属性。那第一个呢是 endpoint 属性。实际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 MyDouze 的 endpoint 类型了。对，那第二个呢是 participators， 这个属性。那它是一个麦弗表，保存的是本房间中所有的这个参会人的实例。那么这个类呢，还有两个重要的方法。那第一个呢是 create participator 方法，那就是用于创建一个新的参会人的实例。第二个呢是 get stream，用来获取所有参会人共享的这个媒体流。那么对于 participator 类来说呢，它是对参会人的抽象，对吧？那它里边包含的东西更多一些。那包括的属性包括这个 incoming streams，对，它是一个麦弗类型，保存的是自己共享的那个媒体流，它可以共享多路媒体流，对吧？那一般情况下呢，只共享一路媒体流，在这一路媒体流中呢，会包括多个 track，也就是音频的 track、视频的 track、桌面的 track，所以这是 incoming stream。那还有呢，outgoing stream，它也是一个 map 类型，那保存的是我自己想观看的这个媒体流，那这个就比较多了。比如说，一共有10个人，那10个人都共享了这个音视频流，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 outgoing stream 中呢，就会有10个 outgoing stream。那第三个呢是 transport，那它表示的呢是我可以进行 DTLS 的这个传输，这是 transport 的作用。好，后边呢还有方法，几个方法。第一个呢是 INT 方法，那就是对 transport 的这些实例啊进行初始化。第二个呢是 public stream，那这个方法呢是用于发布自己的共享流，也就是创建 incoming stream。对，当我们创建完 incoming stream 之后，客户端的这个音视频流才能进来，对吧？才能通过 incoming stream，然后进行这个分发。好，再下来呢是 add stream，这个方法呢用于这个观看其他参会人共享的这个音视频流，那他会创建呢 outgoing stream 实例，并且呢会将 outgoing stream 与 incoming stream 进行一个绑定。那这里呢，我们讲述完 SFU 的几个这个逻辑处理之后呢，再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入会的这个逻辑。那这里我可以结合这个客户端还有服务器端的逻辑啊，分析一下整个参会人入会的这个大致流程。那如文中图所展示的这样，其中深粉色部分呢是客户端实现，也就是说在 SFU.js 中实现的。那绿色部分呢是为服务端实现，在 index.js 中实现的。那橘色呢是 MyDouze 中的实现，也就是 C 加加的这个部分。那首先呢，浏览器从 Node.js 服务端呢获取到这个客户端的代码，然后呢执行 connect 方法。在 connect 方法中呢，使用了 WebSocket 与这个 SFU 服务端呢进行连接。服务端收到 WebSocket 的连接请求之后呢，从 URL 串中呢获取到 room ID 这个参数，然后根据这个参数判断房间是否已经创建过了，对吧？如果该房间已经创建，那什么都不用做了。但如果没有创建，则尝试创建 room 实例。那对客户端来讲呢，WebSocket 建立成功之后，客户端会发送 join 的新令到服务端，服务端收到 join 的新令之后，会创建 participator，也就是参与人这个实例，并且呢会调用它的 INIT 方法进行初始化，然后 participator 获取 room 中所有已共享的媒体流，并调用它的 add stream 方法，这样它就可以订阅 room 中的这个所有共享的媒体流了。那订阅成功之后呢，媒体流的数据就被源源不断的发送给participator 对应的终端了啊，上面的逻辑完成之后呢，服务端就会通知这个客户端 join 已经成功了。那这个时候，客户端也可以共享他的音视频流给这个服务器端了。除此之外呢，在客户端将自己的这个媒体流推送给服务端之前，服务端会调用 public stream 方法，在服务端创建 incoming stream 实例。这样，当客户端的数据到达服务端之后，就可以将数据交给 incoming stream 暂存起来，那以备后边进行这个分发给其他的终端。通过上面的步骤，新加入的客户端就可以看到会议中其他人分享的音视频流了。同时呢，这个还可以将自己的音视频流推送给服务端。但这个时候啊，其他参会人是看不到新加入人的这个音视频流的。也就是说，客户端虽然已经将视频流推送给服务端了，但其他人还看不到，因为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没有完成。那这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呢？就是当参会人准备好一切就绪的时候，那服务端呢 要发送一个广播消息，就是 update，那通知所有已经在会中的其他人，说有新的用户进来了，那并且呢，他带来了这个共享的音视频流。那这个时候，其他参会人要与服务端重新进行媒体协商。只有重新进行媒体协商之后，那这个服务端的所有的这个共享的流才能被各个终端所知道，对吧？否则的话，他们总是缺少最后一个人的这个媒体信息。好，那经过这样操作之后呢，那其他人才能看到新入会人的音视频流。那以上步骤就是一个新参会人加入到会议的大体过程。同时呢，我们也介绍了整个过程中这个其他已经在会中的参会人需要如何进行处理这样一个过程。总体总结来说呢，本文我们首先介绍了通过 MyDuz SFU 啊如何搭建最简单的音视频会议系统。那么该系统搭建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多人的音视频互动的实验了。然后呢，我们对 MyDuz 的 SFU 项目逻辑做了这个详细的介绍，分析了 MyDuz SFU 的基本架构、逻辑处理、入会流程等等。那相信通过本文的学习呢，你对 MyDuz 的使用和实现原理都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在自己的产品中更好的应用 MyDuz，那还需要掌握更多的细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比如，如何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服务啊承担百万用户级的这个负载？那如何为不同地区的不同运营商的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那这些呢，都是你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学习的。那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一个多人存在的会议中，又有一个人加入进来，其他参会人那个是否可以看到后加入人的这个音视频流？那你知道这个其中的原因吗？好，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